好，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了。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可以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学经典，容易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本周我们每天播出的这个相声啊，都有一定的关联，那么有的呢是一个主题的不同表现，还有的呢是相声姊妹篇。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两段相声，一个是经典的老作品，前辈名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段呢是我们青年相声演员的新段子。这两个段子在技术手法上有沿袭传承的地方，但是呢主题就不一样了。上半段要听的是打牌论，那么打牌论呢顾名思义就是讲打牌的。那么下半段要请您听的那段呢叫观球有语，是苗阜王声表演的。那么那个段子呢说的是球迷看球，内容主题不相同，但是形式上有传承有借鉴。那么下面我们先来听这段传统活，这段是郭荣启先生根据传统相声赌论改编润色而来的。我们之前一段时间呢经常放的版本是郭荣启先生和朱向臣先生的，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这是郭荣启张振奇合作的版本，这也是当年天津组织老艺人专场当中的一场实况。 刚才是燕秋霞老师唱这么一段 京韵大鼓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8毛钱， 一点都不假啊。 别的不说呀， 嗯， 就这啪嗒啪嗒啪嗒的啊，汗珠子一劲儿流啊。 哦， 因为身体也不老好的。 是喽， 最近呢这个腿上啊说长了个骨刺。 哦 啊，您看上台呀、还不老方便的呢，走着。 嗯， 骨刺问题不大呀。 还有什么？ 他这骨刺长在这地方压着神经了，你是不是？ 多麻烦 啊！一劲儿的跟我说，老没唱了，身体也不老好的。 嗯 啊，唱这一大段很不简单， 不容易。 感觉着呢，对这观众同志还是抱歉啊。 瞧瞧， 有机会身体好还要唱啊！跟我说了。趁着这时候您就多听几场吧。 一点不假 啊，不听啊您后悔去吧您呢、 人家怎么不后悔呀、 你想这一台的老古董啊，70边的60边的， 对， 就是我们小哥俩年轻。 咱俩 啊，我们小哥俩师傅您说一朵花还没开了。 怎么不开呀？ 他这花也开不了了。 为嘛？ 根儿全烂了。 嗨，没法开了，那就。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老观众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嗯，不假，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很多呀，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对， 怎么我知道呢？ 是啊，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的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在哪个弦儿弹的那过门那么脆，叫好全是地方， 恰如其分。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好研究。 你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架 多好啊， 八月秋风阵阵凉，不是我说这意思，我不是唱你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是 啊，借的地，八月里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下句呢，挨着小燕飞，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台底下飞。 跟着一块儿飞， 叫的那个地方全对呢，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对，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哦， 啊，有机会还演，啊， 再为观众演出，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哦， 再准备一批节目， 一 要录像。 哦，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还是攒钱， 这是笑话啊。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各有各的爱好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哎 啊，有爱好曲艺的， 那是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还有这爱赌钱的， 哎， 这赌钱呢可不好， 太不好了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变相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那百分那个，那有什么益处呢？ 极少数。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是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哦， 啊，叫保局吧， 那是明赌，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坑家败产，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真是 说不到保局去了，在家里头， 哦，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我家里头耍， 哎，偷偷摸摸的，最厉害的就是帕斯牌九 那个玩意儿， 这叫明火耍， 怎么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瞧瞧， 打麻将， 哦， 就是麻将牌呀， 打麻将牌，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费脑子， 那费什么脑子， 牌多呀， 多少张啊， 138张牌，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对， 怎么会费脑子呢， 为嘛呀， 这个嘴儿特别多，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一讲究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那您说说， 一言说不尽， 都有什么嘴儿， 打牌这花嘴儿， 哦，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脸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这儿地了带混子， 哟，这么些嘴儿 啊， 哎，我问问您， 哎， 什么叫捉五魁呀、啊？ 4万6万5万，这叫捉五魁，多加钱 哦，砍单五万， 对了。 还有这个 扣账， 扣账 啊，对啊，多赢钱呢， 啊，那是怎么回事， 抓起这四张牌看完了，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那扣几张啊， 哎，讲究扣几个量几个， 那扣多少呢， 扣3量1，扣4量2，扣5量8， 你先等，扣5量8 啊， 龟儿包堆13张牌，扣5张量8张在手里光眼子了， 这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没用上。哎， 没用上。还有这四摸的滴了。 哦，什么叫四摸滴了？ 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一摔呢 不加钱了。 嗯， 拿手摸， 得摸，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是摸的好的呢， 拿过来一趟就知什么牌。 瞧， 一转悠滴了， 糊了。行， 这是摸的好的。 摸的不好的呢？ 摸的不好的 啊， 麻烦了。 怎么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眼神，五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吓唬人家。 是啊， 你瞧这劲头啊。 您瞧瞧， 请这个慢，这把要转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至于吗？ 呼一把是一把的。嘿嘿，哎呀，这牌怎么那么浅呢？哦，有眼有眼睛。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白费劲了。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就是嘛。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甭十分钟， 嗯， 我一看就看出来。 看哪儿啊？ 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那当然了， 我不看钱。 你呢？ 我看脸上表情。 哦，察言观色。 对， 要是赢钱的什么样？ 高兴啊。 嗯， 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交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是啊， 哎， 那您瞧瞧， 输钱的是摔牌骂色子。 嗯，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这是赢钱了啊。 嗯， 一连气做了三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哦，今儿这牌不错呀，砍单啊，独听啊，边这儿的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顺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住我那还不赢钱吗？一根当当，一根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根当当，一根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就是 他这一拉胡家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把人吵醒，人说闲话嘛，接咱得听着。 本来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国庄拉胡劲儿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只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比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劲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动人。哎，你问他们唱啊，你啊， 这个人气， 这是他赢钱了。 嗯，要是输了钱呢？ 两圈牌没开胡， 嗯， 麻烦喽。 怎么？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嗯， 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要滚赌。 抓起牌来净闲话。 哦，什么闲话？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 嗯。 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的对脸还胡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嗯，三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胡啊？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像这折青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吸不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好，这位要死，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哎呀，这是对门。 哎， 要是上下家呢？ 活不了。 怎么？ 上家别顶他张。 什么叫顶张？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哦，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是啊， 他打一桶， 上家也打一桶呢， 保不齐有啊。 那是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

全程就说俩字儿， 俩字儿 ，C 罗 ，C 罗球迷呀！ 哎呀，全场啊，从比赛一开始，C 罗 ，C 罗 ，C 罗 ，C 罗， 这样的 还九十分钟啊， 这球迷也多的是啊。 不是，他喊着我们非常的尴尬呀。 哎，我说您两句 啊， 您可能看球的时间比较短， 怎么了？ 这个女同胞看足球都是从球星开始的 啊， 由球星一点一点了解足球的魅力，进入足球的世界。人家刚开始看 C 罗，你不能说人家讨厌， 就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 那怎么了呢？ 主要那天是意大利对西班牙没有 C 罗呀， 不认识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观球有语。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腐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骨。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烧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包。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说完了打牌，说完了看球，下面我们来说说看棋啊！我们请您欣赏田立和表演的看下棋。 人家二位摆着棋正下着了，我大哥在后边看，看没关系，他执棋，执棋也不要紧，你说话呀？不，他拿这和解盖拱那位肋叉子，跳马， 哎呀慌！ 那位拿白眼珠看他一眼，还有涵养，没理他。他还不完，跳马呀， 要慌 又一下跳马， 哎， 我说你怎么又大刚才跳马，跳马的我不回来，跳哪马你走，不回来呀，不回来消着点啊，跳哪马呀，告诉你就跳这个，哦，这马是他的。为这事儿他没少碰钉子。我大哥老上哪儿看下棋的呢？南市三不管那边有摆棋摊的，哎，摆一个长条的案子，两边呢对脸放上座，棋盘呢就在这个案子上放着，有这么六七副棋，哎，逛市场的呢走累了坐那下盘棋，也喝点水，有卖大碗茶的，这摆棋摊的呢再卖大碗茶，我大哥是每天必到，准那看去。 六大哥， 哎呀呵，这二位刚白上没劲，哎呀，这二位喝了没意思，他还全懂，非得见输赢的棋他才看了。这二位见输赢了，治红棋的占上风，治黑棋的这位要输，不但这盘要输，坐那儿连出三盘没开张，这脑袋筋都蹦起来了。治红棋的这位啊，不打算赢了，这盘呢打算下个和棋，要不然呢假装着输一盘站起来好走，这样的赚着面子。正这功夫我大哥过去了，他执棋还有毛病，专门呢给那个赢子执，你这讨厌，这摆棋摊呢就怕因为这个发生口角。在这个楚河汉界的界河上啊，写这么两句话，河边无青草，不用多嘴驴。我大哥一看，河边无青草是不用多嘴驴，哎，甭打那个。我说，出去，啊，举个橄榄杆棒，等下小点儿。举宝雷呀，多得劲呐、啊！哎，对了，嗨，他跳马，甭管他，废步没用。俺是挡头炮，哎，挡头炮，哎，这多好嘞！拱足那不是废步吗？那管他个，快枪！哎，对了，这就有了，拿去戳的是将，哦，有了！哎，我说，哎，唠了事吧，没看着有挡头炮，快将，这不对联了吗？完了，嘿。这招叫铁门栓，